冬季对你而言算是一个寂寞的季节吗？一年的尾声算是你情绪有时候有一点低落的时间吗？无论怎样，生而为人，我们已经有了经验，也有了承受各种压力考验的能力，我们懂得了所有的事情都想到办法，慢慢来，别急躁。包括点歌，想点的话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 还没走到最后，请别低着头，沿途间的梦是否有些不安和迷惑，有些应该紧握，有些该放手，会隐隐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多些幻想，少一些犹豫的途径，路不该是疑问句，要比谁都清晰。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未来就会揭谜底，命运捧在我手心。还没走到最后，有些不安和迷惑，有些应该紧握，有些该放手，会隐隐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哦，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多些幻想，少一些犹豫的途径，路不该是疑问句，要比谁都清晰。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未来就会解谜底，命运捧在我手心。 觉得以后要做的事，这个以后的时间点不知道是从2019年的1月1号还是给自己更长的一个时间点呢？无论如何要有一个遥远的，应该说是一个梦想式的自己的方向还有动力啊，这样才能每一天能够打败那些琐碎平淡还有那些突如其来的情绪化。下面这首歌叫做陷阱。今天晚上呢是小魔朋友发来私信给我说，累了一天了，很想开着车大声地唱唱这首歌。好吧，副歌很多朋友都会哦。 一封信两年都没动笔，三个字

地方落下，感动越是深刻，寂寞就越伤人、哦、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伤痕，像白纸的天真，反复被你伤得好深，相爱不需要理由，就越伤人、哦、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段伤痕，像白纸的天真，反复被你伤得好深，相爱不需要理由，离开也没有理由， 今天晚上的点歌气质怎么那么多的遗憾感呢？所以说避免遗憾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学会在做决定的那一瞬间先冷静一下，给自己一点不后悔的空间吧，至少平静一下，看一看会发生什么，让它顺其自然，而不是一定要当下非要有一个对或错，欲速则不达。也希望遇到感情问题的朋友能够平和一下。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喵小晨的2018，这位听友点播的，他说我想把下面这首歌送给我的一个朋友，这一年呢他的工作非常不顺利，可是我也帮不上忙，只能默默地在他身后为他加油，我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的，迎面而来的是充满阳光的每一天，加油，漂洋过海来看你。 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你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仍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没头脑和不高兴是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蓉蓉创作的经典童话。12月22号，根据该童话改编的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将在大剧院11周年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当天首演。昨天，该剧主创主演在国家大剧院举办媒体见面会，展示剧中的部分旋律。该剧既有儿童喜爱的轻快风格，也有京剧和京韵大鼓风格，充满京味儿。此次《没头脑和不高兴》走上歌剧舞台，由评剧艺术家韩建光担任编剧，青年作曲家张艺新作曲，国家一级演员王炳然指导。他们将通过粗心大意的没头脑和任性坏脾气的不高兴，告诉孩子们坏习惯会酿成大恶果。青年作曲家张艺新不仅在创作中运用了不少京剧打击乐，还大量运用了索拉索的核心旋律，与找朋友、丢手绢等儿歌一样朗朗上口。为了吸引小观众的视线，王炳然也设置了丰富多变的舞台设置和卡通时尚的服装形象。没头脑和不高兴在国家大剧院将演至12月27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能想象远方的路旁有一双目光。 欢迎光临爱的更久点下半时段，谢谢你收藏了 FM 97.4兆赫，我是韩丽，欢迎来点歌，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送给莫逍遥，你要的收藏，祝你生日快乐，心情一天比一天好。 我的右边肩膀上还留着一点伤，用失眠爱到过往，回头看为什么会退让，或许人们都一样，越受伤越健忘。顺烟火的路上，或流浪或碰撞还要闯，我能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试图想要遗忘。想象对爱情的信仰，注定得忙了又忙，我的眼眶如果有悲伤，那是过程中的收藏。 想象，对爱情的信仰，注定迷茫了又忙。我的眼光，如果有悲伤，那是过程中的收藏，烫一烫。 其实我们的生活里经常会和这个词儿相遇，不管是收藏自己心仪的一件商品，收藏喜欢的电台，收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我们的经费也有限，不能所有东西都拥有，只能是真正动了心的收藏了的，才会真的想好好的放在心里，放在身边。下面这首歌呢，虽然昨天晚上已经播放过了，但是看了他的这个点歌单呢，真的很想为他，给他的胖墩儿啊，提前说一份生日快乐。他说，墩儿的大公主这位听友，在所剩无几的十二月，想提前向胖墩儿说声生日快乐，谢谢你这些年的陪伴和照顾，谢谢你做的粗茶淡饭，谢谢你每晚递过来的热水，谢谢你的陪伴，让我不孤单。特别想为你送上一首《告白气球》，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对啊，喜欢一个人就该大大方方地告诉他，因为你要相信你喜欢的人他很优秀，一定会有很多人和你竞争的，那真的是先到先得啊。这番话呢也送给特意停车要点歌的一位听友，看了你的故事之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希望以后不要这么矜持了。 在那班桌案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爱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 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告白气球，这首歌呢也送给罗文丽、糊涂并温柔者。他呢曾经在今年的3月31号在国贸附近吃饭的时候呢，偶遇一个非常心仪的女孩，而且那个女孩呢当天下午呢是去采访，晚上要去相亲，所以他现在很惦念那位女孩，不知道他现在是否相亲成功了，想默默祝福他未来一切顺利。我真的很想说的就是，一见钟情突然心动其实不太常出现，下次一定要把握住 哦。我徘徊在你家的门口，有些话已经蠢蠢欲动，我只想你一人懂，不想别人在我的眼中。一片落叶落在我的胸口，我才知道一道深秋。我一直用心在播种你浅浅的一个笑容，让我魂牵梦绕在其中。我为你心动，被你感动，你的笑容像天边的彩虹。我说过永远不是冲动，我会珍惜关于你的每一分钟。突然心动，有你不同，我的天空过一 燕子飞走也会再来，亲爱的，你告诉我为什么时光却一去不复返。 我们跑不过时间，也阻挡不了变老，但可以用珍惜为岁月流金。 光阴若水，岁月如莲，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有声的香气点亮世间的美好。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 FM97.4 兆赫。虽然这档爱得更久点的节目呢已经到最后一份祝福的时间了，但是你们熟悉的那档老节目男左女右也快开始了。最后这首另一个天堂送给所有心中有爱勇敢执着脚踏实地的人们，上天一定不会辜负那些努力的人们的，一定会的。男左女右见吧。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再会， 想陪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